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。好，我们昨天进入第二个单元出则悌，提到了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所以俗话讲啊，家和万事就兴，兄弟一条心啊，黄土都变成金。所以确确实实家里有和乐的气氛啊，家风一定会啊鼎盛，事业也会兴旺。那很多孩子啊听了这些古圣先贤的故事啊，他们也是见贤思齐，所以听完这个孔融让梨，所以他们回去呢也都起而效法。有一位姐姐啊，他就很慷慨呢，就把这个梨子啊给弟弟吃，刚好只有一个梨子了、啊、结果这个弟弟啊就一直大口大口的咬，当咬到已经超过一半的梨子的时候，这个姐姐怎么样，快要忍不住了，后来就把他的梨子抢过来。这个母亲啊看到这个现象呢，他就啊打了一通电话给老师啊，这个是很好的亲师合作。因为每一句经文小孩啊不可能一步到位，还需要长期的引导。所以这个老师呢隔天啊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汉朝啊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叫赵孝，一个叫赵礼。赵孝啊是兄长。那很不幸啊，这个赵礼被盗贼抓去了。他的兄长得知之后，马上啊寻找了这个山寨啊，直接就冲到这个盗贼的大本营去。那刚好看到啊这些盗贼很饥饿啊，已经打算啊把他弟弟啊宰来吃啊。他哥哥看了非常着急啊，就跑到这些盗贼的前面跟他们说，他说我弟弟啊有病，身体又瘦，所以啊你们不要吃他，吃我，我比较胖，身体又比较好。就他弟弟看了兄长啊这么讲呢，也很着急啊，就赶快啊把哥哥呢推开，说我被你们抓到啊是我的命，所以我被你们吃啊是应该的，绝对不可以啊连累我哥哥。所以两个兄弟啊就在那里争着要怎么样，要死，要为对方死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些盗贼看了、啊、很感动，就把他弟弟啊都放了。所以呢诸位小朋友，这个赵孝跟赵礼啊连什么都愿意啊为兄弟付出啊，生命都愿意。那我们能不能因为一颗苹果一颗梨子啊都跟兄弟争吵呢？我们应该啊效法古代这些圣贤人的精神去做。而且这个赵孝赵礼啊，因为为了兄弟啊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啊传到了皇帝那边，后来皇帝啊就让他兄弟啊都当了官来治理人民，所以他们啊有后福。那为什么皇帝要用他们来当官？哦，你看有爱兄弟的一定会孝顺父母，那有这么好的德行出来当官必定会怎么样，爱护人民，因为教以孝，所以他会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，会尽天下一切父母。教以悌，他会尽天下之为人兄长，为人兄者也，也会尽一切人的兄弟姐妹。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啊这个机会教育点，给予孩子啊一些引导。那当然当孩子有很好的表现，我们要给予一些肯定。另外有一个孩子刚好他的同学啊拖鞋坏掉了，那因为他自己啊已经有一双拖鞋有一点点坏掉，那他换了另外一个新的拖鞋，可是那个有一点坏掉的拖鞋啊他又舍不得丢，就把它放在啊他的床下，可能他学了勿厌故啊勿喜新，所以旧的拖鞋有感情呢，没把它扔掉，好放在床下。结果因为他的同学那个鞋子已经坏了不能穿，所以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啊，说你去啊把你那双旧拖鞋啊拿来给同学穿。那这是不是帮助同学？是啊，不然同学没鞋子穿，冬天很凉。结果后来呢，我们这一群老师突然发现啊，那一双旧拖鞋啊是在这位同学的鞋子上啊，脚上啊，而那一双新的拖鞋居然是在啊他的同学的脚上啊，我们这些大人也被啊上了一课哦，你看他真正做到财务亲啊愿和顺，所以他的同学一定可以感受到啊他非常的照顾他，所以我们当下呢就鼓励了这个孩子哦，你确实啊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。接着我们也进一步啊给他期许，说在这些同学呢啊你是大哥哥，所以你啊往后呢一定要当好榜样。所以我们肯定孩子啊还要不忘让他立志，不忘啊让他提升他的定位。所以称赞孩子也是一门啊学问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。很奇怪啦，为什么小时了了能力这么好，但是长大了却不见得有很好的发展。这是一个结果啊，原因出在哪？我们不能在结果停留啊，那人活得不明不白。诸位朋友您觉得呢？ 没有榜样可以看。 哦，没有榜样可以看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好好思考一下。有一个父亲就讲，我儿子两岁的时候觉得他可以当国家领导人，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他只要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，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呢，觉得他以后出来有工作就好了。我那怎么差这么多？但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越来越低，那孩子会不会有出息啊？不会了。所以当长者没有好的榜样给他，他就没什么志向，慢慢啊就终日啊悠悠放任，很无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学习强调学贵立志，而且啊学能力的目的在哪？这个要慎于死哦。孩子学能力的真正目的在哪？为什么要学本事？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读书志在什么？读书志在圣贤，而现在的人读书志在，那目标错了，有可能会有好结果吗？ 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有正确的引导观念才行。所以为什么小时了了，有本事到最后是大未必佳？因为啊，很多的本事是拿来啊炫耀啦。所以为什么对尊长勿限能呢？你孩子从小学的一些英文，学的一些能力，长辈啊带着他到处表演，在他小小的心灵会觉得他怎么样？哇，你看大人都给我拍手，大人还说哇，我都要跟你学习，你好厉害哦。好话听多了，建议的言语就怎么样？听不进去了。所以称赞人啊，也要用理智，也要用智慧才行。这个体会啊，我也从我自己身上，也从他人身上看到，然后再翻开经典印证的曲里说到，我们打开《礼记》曲里第一啊，第一页就写着：“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”我们来看看这四句。现在的人有没有犯？人只要傲慢心一起啊，就没有办法受教了，他就很难再成长。假如孩子是从小就傲慢，那这一生很难有大作为了。所以为什么小时了了？因为小时假如因为这些能力而自傲，就麻烦。因为学问要成就啊，重在受教，重在谦卑的态度，这样他才会知道人外有人啊，天外有天啊。第二个，欲不可纵，玩物啊，你看现在是不是都血淋淋摆在那里？志不可满，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志向啊，常常就是游手好闲啊，觉得好无聊。所以志当存高远啊，一个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，他的人生会充实，他会时时觉得我要提升自己，才能够服务社会，服务他人。好，乐不可极，乐极啊生悲。所以当一个孩子从小不懂得掌握分寸，常常就是一玩啊就不知道人啊，很有可能啊在身体上或者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可能性就增高了。所以诸位朋友，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些教诲啊写在经文了、啊、所以老祖宗很对得起什么我们，那我们可不能啊对不起老祖宗。所以当时候因为我从小啊我是长孙，所以得到的掌声怎么样特别多啊，所以去做一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？是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在做？哦，所以就变成了活在啊掌声之中啊。突然我在大学有一次啊上台啊讲课，大学四年级，我的一位长辈啊，他听我讲完课下来，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说：“哇，你真是活在掌声中的人。”他是在肯定我啊，可是我听了那一句话突然回光返照，假如没有掌声了我还做不做？不做了。但是很 很奇怪的是，很多人生非常重要的事都没有什么，没有掌声的。而当一个人假如常常只活在掌声当中，他的得失心啊必然很重啊。所以这样的人生啊也绝对不会自在快乐。所以我就开始修正，因为以前好话怎么样听太多，真的哦，好话听太多，一句批评的话来，内心就觉得怎么样很不是滋味，所以就要常常念那一句《弟子规》的经文，闻欲口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确确实实啊，我们只有两双眼睛，两个耳朵啊，能看多少，能听多少。而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啊，你不知道呢，多了多少双眼睛帮你看路，多了多少双耳朵啊，帮你听很多的讯息，很多的你的缺点。所以孩子要长的是谦卑，而不是啊自满。所以我们在夸孩子啊，要针对他的好的品性去夸，而不是针对他的才能去夸。夸才能夸久了一定出问题。还有很多家长都夸什么，哎呦你怎么长这么漂亮，你夸她漂亮要干什么哈，夸她漂亮对她有什么帮助？你跟她说，哇你气质真好，是不是每天都念弟子规，是不是常常对长者都很有礼貌，所以能够啊沉于中行于外，顺便复习复习经文。太多的小孩从小就是比方说小女孩，很多大人一看到她，哇五官可以长这个样子，鼻子就是鼻子，嘴巴就是嘴巴，这样的小女孩被你这样夸两年夸三年会造成什么结果？她每天带在身上一定有一样东西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在一个幼儿园来了一对姐弟啊，姐姐跟弟弟都漂亮的不得了，但是啊女孩子的漂亮还是比较吸引一般的长辈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夸到她看到她都一直夸她漂亮，所以这个小女孩啊上课上到一半啊还会拿镜子起来照一照，所以她的学习跟她弟弟啊就差非常大，因为她只重视外表啊，常常心思就不专注，常常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在看他，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往后就走向虚荣的人生，虚华的人生去。所以不要称赞孩子的相貌，不要常常称赞孩子的才华，应该啊称赞他的德行。而纵使你称赞才华，也要引导他回到有才华的目的啊，为什么？有才华，哇，他古筝弹得很好，目的在哪？在表演给别人看，然后让他觉得我很厉害吗？那不对。假如是这样引导啊，这个孩子的古筝铁定啊，会有什么？瓶颈。假如我们的引导是告诉他，移风易俗啊，莫善于乐啊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，可以改善整个社会风气，所以你学这个古筝学古琴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学，就可以弹出啊利益社会大众的曲子。所以当他有这个目标了，他整个心态啊就会决然不同。那当你称赞他的品德，比方说哇你真孝顺，这个孝顺跟他的自信相应啊，他会越做怎么样越起劲，这个就没有副作用。 所以称赞要顺着品德称赞。那品德的标准在哪？弟子规，一门深入嘛，这一门是掌握纲领，所以诸位朋友，你弟子规要念熟，听好，念熟。我们已经上了年纪哈，说背熟会很有压力，所以念熟。那刚好有一个母亲啊，带着小女孩上街买东西，遇到了一个朋友。那这个朋友就说，跟那个小女孩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还没去念书？”那小女孩还小，小女孩呢就问她妈妈：“妈妈，念书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念书？”结果这一位长辈啊，就马上跟他说：“念书可以赚大钱啊。”好，胜于死哦。假如你是母亲怎么办？现在这样的价值观占很大的比例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母亲啊，马上呢就抓住这个机会点，就跟他的朋友啊，稍微用眼光啊，打了一下招呼啊，叫他不要继续说下去。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：“念书啊，最重要要学本事，因为我们有了本事以后啊，就可以去帮助别人，在这个社会啊上有所贡献。我们要记住啊，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也。当孩子觉得社会就是互相帮忙，他这个态度一形成啊，他面对各行各业的人会怎么样？会尊敬啊，会感谢啊。但是假如他学本事的目的在赚大钱，那往后他看各行各业用什么看？用钱的多少啊，他就会去轻慢很多行业的人。所以学问啊，在存心啊，只要心偏颇了，就跟道德学问啊背道而驰了。所以他母亲马上呢引导他说是要学本事。学本事很抽象啊，孩子还那么小，这妈妈马上啊，因为他们刚好啊从超市出来了，买了一些馒头，他就说就像刚刚那个叔叔，好，因为他有本事，他会做馒头，他就可以啊帮我们做馒头，让我们有的吃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他。可是我们感谢他，能不能把你的玩具熊送给叔叔啊，还是把你的小汽车送给叔叔？叔叔不一定需要啊，所以我们感谢叔叔就可以拿一些钱啊，谢谢他。那叔叔也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他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就借由这个机会啊，引导孩子学习的目的啊，在增长本事，以便啊服务他人。所以当他有这种态度，他就不容易啊傲慢了。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朋友，我一刚开始第一次看到他，他长得呢比我还要高，又比我帅，然后呢又已经在读圣贤书了。那我们看了就很兴奋了，因为他比我还早念了，很替他怎么样高兴。我就称赞了他一番，哎呀真难得啊，就一直称赞。第一次见面能不能称赞一大堆？哎，所以这个言语啊要谨慎，这我没有做好，我就按耐不住我的喜悦之情啊，给他称赞了一段话。后来相处了一个多礼拜啊， 我观察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不是很恰当，那因为他也少我不少岁啊，所以我们就也是抱持着一个，我是他的大哥哥嘛，也是怡无色柔无声跟他讲，结果当我的言语一出来啊，他的脸色啊马上就变了。我又是很敏感的人，所以本来要劝啊，劝到一半马上怎么样，踩刹车。因为啊，假如他听不下去啊，到时候气氛搞僵了，下次就不好说话了。所以我从这一个事情当中啊，也体会到称赞人啊要顺着品德称赞，不然人啊确确实实会在称赞声中啊迷失了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称赞这个孩子，他肯啊拿他的新鞋子给他的同学穿，我们也进一步呢期许他以后啊在德行在品德方面能够当大家的榜样。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大哥啊都特别优秀，都特别有担当，为什么？父母从小就期许他，爸爸妈妈工作太辛劳很辛苦，家里啊你要多多啊把弟弟妹妹带好，所以你看他有期许有责任，自然能力啊就会增长得快。好，所以这一些金句啊我们在教导孩子过程呢、啊、也会有很多机会点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啊好好利用好好引导。那我们昨天讲到了下一句经文，或饮食或坐走，长者先幼者后。其实这个礼仪啊虽然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小细节，它最重要的是要长养孩子的恭敬之心。所以真正的学问呢、啊、就在他的存心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到啊，人啊第一等学问呢、啊、就是为人着想，这个才叫第一等学问。为人着想，范仲淹他的大儿子啊，他把他取名叫做范纯仁。中国为人父母啊，对孩子的关爱啊，无微不至，连取名字都是在教育小孩。中国人取名字的目的在哪？在透过这个名字啊，给孩子期许，让他能时时提醒自己。所以范仲淹取他儿子的名字叫纯仁，期许他的孩子要能怎么样，时时存着一颗啊仁慈之心。我们看这个仁字，会意字，左边一个仁，右边一个恶，什么意思？两人，哪两个人呢、啊、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己所欲呢施于人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所以孩子从小知道这是父亲啊对他的期许，自然而然啊他就会常常鼓舞自己，督促自己去往这个方向做。那范纯仁啊也确确实实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， 因为有一次啊，范仲淹跟他的孩子讲，我这里啊有500斗的麦子，就叫范纯仁从京城啊帮父亲把他运回江苏老家。就在中途当中啊，刚好遇到了他父亲的老朋友，父亲的故友。就他父亲的故友就把他的家庭状况啊告诉了范纯仁。那他的父亲的朋友家里面啊，父母去世了，没有钱安葬，然后还有女儿啊都还没有嫁出去，生活状况啊比较窘困。范纯仁听完了，马上就把500斗的麦子啊卖掉，把这些钱呢、啊、就拿给他这一位长辈。结果钱还不够，帮人要怎么样，送佛要送上西天，帮人要帮到底。所以他当场把这个运麦子的船呢、啊、也卖了，钱才够。结果范纯仁呢处理完之后啊，就回京城见他父亲啊，跟父亲坐下来，他就开始跟父亲报告，报告他在途中啊遇到了他的父亲的故友。那就讲到呢，他最后决定啊把500斗麦子卖了去帮助他。然后他就说，但是钱还不够。范仲淹就抬起头来呢跟他儿子说，那你就把船呢、啊、也卖了嘛。结果他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已经把它卖了。所以父子啊同心啊，家道可以长久不衰。所以范家啊纯是一颗仁厚之心，吃亏了吗？没吃亏啊，得了大福。好，那我父亲给我取名字啊，也是给我期许，代表要把礼貌啊好好做好，而且啊要有使命感，要把礼貌啊像九颗太阳一样怎么样嘿，要把它发扬光大啊，这样我们才要不辜负啊父亲呢给我们取这个名字。好，所以要长养的学问，要长养的就是这一颗纯心，这一颗仁心，这一颗恭敬心。所以为什么说读书可以变化气质？从哪里变啊？从心啊。那因为经典当中，比方说以弟子规来讲，他所教诲的或饮食或坐走，长者先幼者后，长者立幼勿坐，长者坐命乃坐。他在读这些经文当中啊，他慢慢会去实践，而当他在实践这些行为的时候，就会从外啊慢慢啊内化成他的纯心啊，那他这一份恭敬心呢、啊、就越来越扎实。那恭敬心扎实了，沉于中呢自然就变化气质。所以当孩子读经文都不做的时候，能不能变化气质？效果就会相当有限。所以学贵立行。好，或饮食，吃饭的时候啊要先让长辈啊先坐先吃。那刚好呢我们在深圳呢有一群孩子，他的老师啊不只教导他这个吃饭啊长者先吃，还教导他们坐位置啊要怎么坐。所以主位啊一定要让老师坐，小朋友啊不可以抢着坐。这是小孩子学哦，对他以后重不重要？我曾经就听过一个老板，他说他要跟客户谈事情啊， 然后呢各带了一些公司的人，结果他的一个员工啊一进去就坐到那个主位上去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都这么大人了，当场说他也实在很怎么样，很难为情。所以主位啊一定是在进正对门的那个位置，因为主位是比较是长辈或者是长官，当他坐在那个位置啊可以掌握全局状况。你能不能那个一进门口的那个门让主管坐在那里，那谁进来了他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所有的礼仪啊它都是随顺一种自然状况，都是很有道理的。所以主位要让老师坐，所以孩子他就不会啊乱坐，很有规矩。然后老师又说这个桌子啊假如有条纹，那个条纹一条一条的条纹啊不能指向主位，这样不恭敬。所以啊一点一滴啊都在增长恭敬心还有他细心的程度啊。结果有一次呢，因为我常常啊不在教室，我到啊各地去演讲，那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跟这些孩子一起吃饭，结果有一餐呢一坐下来呢他们就在那里转桌子，我说奇怪他们干嘛转桌子，他们说这个条纹不能指向蔡老师，这样不恭敬。我们看的实在很感动，相信这些孩子啊他这种恭敬啊可以一辈子啊都不改。这是或饮食，再来或坐走，都要先让长辈坐。有一个孩子四年级，刚好啊跟他妈妈一起去拜访亲戚，那进门之后啊他妈妈刚好在打手机，结果他就跟他妈妈说妈你坐了，那他妈妈就说你自己你先坐，结果呢他又说妈你坐了，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，叫你坐就坐怎么那么啰嗦，说妈你不坐我不能坐了，因为他在落实这一句经文嘛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要有敏感，你要成全他的什么孝心跟恭敬心，他才能立身行道啊。所以这个妈妈才回过神来，哦，其实啊还没学弟子规以前谁先吃谁先坐都是孩子嘛，所以倒了嘛，颠倒了他的行为当然颠倒，你现在要赶快把他怎么样扶正才行。那坐我们也会延伸到比方说你坐车一定要有秩序排队啊排好，不可以争先恐后。上了车除了让长辈啊让老人坐，还有要让妇孺老弱妇孺坐之外啊也要啊先往后走，把位置啊让出来，不要一上车后面还一大堆位置我们尽挑前面坐，这个就啊不给人方便，因为假如后上来的是老人家那你还要让他走那么远吗？所以我们要处处啊为老者着想，处处为后者着想。诸位朋友现在大人做得到吗？你注意去观察看看，比方说某个团体某个企业一起出去旅游，早上车的人都怎么样坐前面，后面来的人就得往后走了。所以我们处处要把恭敬要把礼让啊落实下来。有一个学校啊出去旅游， 那很多这个男老师啊就坐前面，因为有一个女老师啊学过弟子规，但是大人又很爱面子，你直接说他做错了，他可能又恼羞怎么样，所以连老师都要好好学弟子规才行啊，不然啊可能言语行为啊都在反教育都说不定了。那老师假如反教育会怎么样？会堕到十九层地狱了。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，刚好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医生草菅人命，然后呢阎罗王很生气，判他下十八层地狱。他下去以后呢很懊恼，在那里大喊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小心。你看他没学弟子规，所以呢错了还怎么样，不承认，他不知道过能改归于无啊。假如他在那个时候起了一念忏悔，可能就离开十八层地狱了。那唐寅氏啊要罪加一等，继续待。结果他就在那里跺脚，很生气。突然啊底下就有人说了，你不要再踏了，你的灰尘啊都掉到我的身上来了。他就吓一跳，不十八层不是最低了吗？下面怎么还有人？他说，我是干医生的，草菅人命堕十八层，那你是干什么行业的，怎么堕到十九层？底下的人说，我是当老师的，医生啊断人生命堕十八层，老师是断人啊慧命。生命有限啊，慧命无穷。而这个慧啊假如建立正确，你的学生往后还有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孩子，所以你给予一个学生正确的观念，可能会影响他世世代代的子孙。而一个老师一生又可以教上百上千的学生呢，所以老师这个行业啊叫功德无量啊，做得好叫功德无量，做不好叫什么？功德无量啊，前途一片怎么样？暗淡。那诸位朋友，你不要听完之后说，哎呦那我不当老师太恐怖了。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一份心啊。我们教学的方法也要随着经验慢慢积累，而你那一颗真心啊才是跟孩子最重要的互动。所以我们思考一下，教书啊是教前五年的学生比较亲，还是教五年以后的学生比较亲？诶，那很奇怪啦，你的教书的方法什么时候会越来越好？一定是后嘛。可是为什么前孩子跟你比较亲？用心程度啊，因为那时候你时时都想着，哎呦怕教不好啊，所以你很用心教学生。学生不单是看到你的教学技巧啊，更重要是你的教学态度，他们留下深刻印象。那可能你教久了之后啊，教育的爱心啊退了，虽然教学技巧比以前好，但是给予孩子内心的撞击啊可能就没有前面这么强烈。所以当老师不要担心教学技巧不够，只要你有这一份心啊，铁定功德真正是无量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好。 所以啊，当老师的时时啊，要抱持着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因为啊，老师啊，也是在不断学习当中，所以老师不能停止对于道德学问的追求。所以学所以自己，教所以自人。所以我们教跟学啊都不能停下来，而学习才能提升自己，修正自己。所以学所以自己。对治自己的习气，教所以治人。透过教育啊，才能够导正学生的观念啊，建立啊正确的人生观。不学，你就很难有真实智慧。所以不学则不智，不教则不仁慈啊。因为唯有教育啊，才能够让一个人的人生从根本啊就活起来。所以我们时时教学相长，教学相长。所以老师绝对不是师范学院毕业了，书本就放下了，反而是啊要更积极学习，不可啊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许，不可辜负啊家长对我们的信任，更不可辜负啊学生跟我们这一段的师生之缘。好，所以要时时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才行。那这一位女老师上来，看到这些老师啊，就坐前面。也不方便啊，直接啊指责他们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人情练达皆文章，运用啊言语的艺术，然后呢，就跟他们说：“哎呦，女士优先呐、啊，你们呢往后走嘛，给他们一点是吧？成就感啊，不当面啊指责他们。”但是啊，可以做榜样给他们看，好，比方说呢，你本来做一下，后来有年长的老师上来了，这女老师马上站起来，哎，吴老师你做，做给啊其他的人看。当有一个人做出来了，其他人的恭敬心啊就提起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任何团体啊，处处要表演给人家看。好，那他说除了这个坐车啊，看到这个现象，出去旅游啊，一进门把所有餐那个房间里面的灯通通打开。为什么通通打开？因为不用钱。所以人假如什么都是钱，就会做出很多啊折损自己福报的事。请问这些灯会亮从哪里来？从电来。电又从哪里来？电力啊，有水力，有很多发电的方法，而所有发电的方法都必须要耗损地球的能源啊。当这一代用得越凶啊，下一代呢就越缺啊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，会被下一代啊骂得狗血淋头的是哪一代？哪一代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可以预见未来，哇，很有智慧。我们都可以推想，100年后的人呢、啊，一定会骂说：“我怎么有这么差的祖宗？留给我们是什么水？” 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？空气。留给我们的又是破掉的天空。留给我们的通通是那些喷了农药的土地。我们都生存困难啊。要不要当这种祖宗啊？你看几千年的祖宗怎么对待我们？都留好的啊，留智慧啦。我们要当个像样的长者，像样的祖宗才行。所以这个老师呢也没有直接指责，他马上啊，反正他开我们怎么，我们关就好。好，所以啊，当老师的要时时想到，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应该是给学生、给社会大众啊做好的榜样。很多老师又说，那我当老师不是很辛苦？其实啊，会讲这样话都是啊他还没有真正去例行圣贤教诲。假如他真正做了，他绝对不会这样讲。因为圣贤的教诲啊是让你真正过好日子。哦，你说坐还要有坐相。哦，你看那个沙发躺下去歪一边多好。那都只看眼前一时舒服啊，往后啊痛苦长久。现在最多的毛病啊，骨头啊，骨刺啦，脊椎侧弯啦，哦，你舒服一下脊椎弯了，到时候还要去给人家给你用脚踩一踩，哦，用手撞一撞，呵呵，那时候你就叫苦连天。所以当你真正是依照这些礼节去过生活，你的身体啊会很健康，你会过得很轻松啊。好，当这些恭敬的态度啊你已经内化了，你坐起来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，一点啊都不造作。而当你不这么做啊，随便习惯了，到时候啊还处处怕会出糗啊，你那时候所耗损的能量啊绝对会啊更多。所以人他因为不了解，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，所以也要靠我们大家去表演的精彩，让他觉得说哦，读圣贤书的人笑容满面，然后与人相处啊也很融洽。哦，你不要学圣贤经典啊，学到最后都一张苦瓜脸，哦，那人家都怎么样，都不敢学了哈，哦。所以我们呢是孔老夫子的招牌，哦，是圣贤人的招牌，哦，要常常啊把它擦亮，哦，用我们呢时时啊苟日新日日新，哦，又日新的态度啊，哦，来长养自己的道德学问。那也时时期许啊以身教去带动他人的那一份恭敬，那一份仁慈之心。所以或饮食或坐走，长者先幼者后。好，下一句，长乎人即待教，人不在己即道。这个在古代啊，因为他们是大家庭，所以当客人到家里来，可能他要找爷爷或者要找伯伯，那你不可能客人到你们家里去啊，到你们的房间里面去找人吧，就不合乎礼仪了。所以当我们是晚辈啊，遇到长辈遇到客人来了，要主动啊，请问你找谁？那假如是找伯伯，这一位小朋友啊要怎么样急待叫，跑去啊找他的伯伯啊，赶快呢 不能对客人啊失礼，让人家等半天就不好。那假如伯伯不在呢？所以人不在，己即到，要回来呢，跟客人讲一下，我的伯伯啊不在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因为很有可能人家也是大老远来，所谓无事不登啊三宝殿，人家来找必有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啊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带你传达的吗？当一个孩子从小的对应就是如此，以后你让他办事放不放心？放心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礼节，它就代表着当他面对一件事一定从头把它处理到尾，叫有始有终的态度。当他如此啊，他心就不容易焦躁急躁。所以透过这种生活礼仪，都是在长养孩子的修养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边，下一节课我们继续。好，谢谢。